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27集。江恋直到临近半夜才见到了高惊鸿，除了躯壳，几位姑婆都在。高惊鸿坐在炕桌边，桌上的咖啡帽馥郁香气，杯碟很精美，咖啡勺上都有悬珠，一看就知道是自带的，也算是讲究到极点了。泥鳅会在一旁坐着，垂眼敛眉，仿佛自己和这场合无关。显琼花关心地询问景如斯： 四姐，没叫心慈给撞出什么来吧？我回头让千姿说他，上个厕所横冲直撞的。 哼，他那二两骨头能撞着我？ 氛围倒是挺随和，江恋在一旁的帆布椅上坐下，脸色很平静。景如斯觉得奇怪，偷偷跟显琼花咬耳朵： 小江今天怎么了？我看他平时挺热情的。 显琼花也有点纳闷，看了看江恋，没说话。试戏总得开场。高惊鸿拿咖啡勺在杯中搅了搅，看着上头一层虚浮白沫，很和气地开口： 江恋是吧？听说你和我们自保在交往。 是很认真的那种交往，不是一时兴起，考虑得很周全了，不需要再考虑一下审视一下什么的。 高惊鸿一愣，察觉出了这话一上来就带刺儿。景如斯向着显琼花递了个眼色，仿佛在说我就说吧。泥鳅会略抬了一下眼皮，又垂下，唇角掠过一抹很淡的又带点无奈的笑。毡房里安静下来，静的只有勺碟相磕的轻响。 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自保是山鬼王座，我希望他能专注山鬼的事物。 首先，我听千姿讲过他的日常，山鬼的事物并不多，至少需要他过问的事物不多，他还不至于忙到无法专注。其次，我记住这话了，以后我会常提醒他要专注的。 江恋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见或者误会呀？ 没有。 没有才怪呢，景如斯想抹额。显琼花眼帘一垂，忽然看到景如斯背后的衣角下方夹了只小小的听音碟，他下意识伸手去抓，手刚伸出又止住了，然后改向上台，很不自然地理了理头发。 没有就好。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山鬼很重誓约的，自保有誓约在身，他应该是没法嫁给你的，这一点我要跟你讲明。 那就不嫁呗，他嫁不嫁我不影响我们的交往，也不影响双方的感情。 行吧，我就是跟你聊聊，没别的。这么晚了，耽误你不少时间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高惊鸿好久没说话，末了点了点头，脸上又现出了和气的笑容。他居然没再说什么。江恋有点意外，他起身向外走，快走到门边时，实在没忍住，心一横，又大步折了回来。 你是不是不习惯撕破脸很直白地跟人说话？其实没什么的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坦白说，用不着点到即止让我意会。 江恋， 显琼花觉得江恋有点反常，想呵斥他，江恋好像没听到一样，只是盯住高惊鸿。 我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叫邝美莹，美莹的母亲外婆都患了怪病，婚姻生活不幸福，我干爷在美莹很小的时候就起了给她物色伴侣的心， 他就像一台精密仪器一样，列了无数的标准，去挑人的人品、体格、信用、忠诚与否，他生怕有任何遗漏。最后其实挑中了我，但是后来他发现我和美莹并不互相喜欢，当然他也并没有强求，只是留了一份遗嘱，让我对美莹的事上心。我还以为全天下的父母长辈都是这样的，现在才知道不一定。一个人渴望感情的时候遇人不淑，大概跟吃了屎一样恶心，但喂屎的人更恶心吧。 江恋， 江恋说完了转身就走，他也不在乎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，随便吧。高惊鸿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泥鳅会还是坐着，嘴角还是挂着一抹很淡的笑。冼琼花斟酌着高惊鸿的面色， 大姐你别生气啊，他不知道情况。 高惊鸿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用说了。 约了神棍了？ 约了。 去请他过来吧。 景如斯和冼琼花一前一后出了毡房，才刚走了几步，冼琼花忽然看到景如斯的手在衣服后沿上一抹，抄了那只听音碟在手，向着一侧坡下的黑暗远远扔了过去。 四姐，你知道？ 我景老四再不济，能让新慈这小崽子在我身上弄鬼？ 江恋甩了门帘出来，余怒未消，觉得还该多说几句。不过留白很重要，说的短小精悍没关系，关键时得有力度。他步子迈得既重又急，几步上了坡，才走了一段，忽然看到前头的夜色里有个更暗沉些的熟悉的人影。江恋放慢脚步走近的。 千姿。 嗯。 你在干嘛？ 睡不着，练练走路。 大半夜的还出来练走路？江恋失笑，伸手虚握住他一侧的胳膊。 我送你回去。 嗯。 孟千姿应了一声，却没有走的意思。过了一会儿，撒了手里的登山杖，身子一轻就扶进江恋怀里，还伸手环住了他的腰。夜晚就是好，该怎么笑就怎么笑，不用装矜持。江恋觉得自己弯起的唇角怕是能勾住二斤土豆了，他回搂住孟千姿，顺势拿下巴蹭了蹭孟千姿的发顶。 怎么了？ 孟千姿不说话，江恋于是也不说话，只是轻拥住他。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挺莫名的比喻，觉得孟千姿像一声巨大的叹息，叹一声就会没了。他抬起头，高原地带空气清冽，看星星分外清楚，有一条浅浅的银河自天顶拖过，离人间那么远，人间还是编排了他的故事。 不用气，过去好久了，我早就忘了。 你知道？ 江恋心里咯噔一声，说实在的，他宁愿孟千姿不知道那里。孟千姿把一侧脸庞贴在他的胸口，静静地听着他心脏的有力搏动。 不知道，猜的。我也不蠢，姑婆们突然就有点怕我，我发脾气他们会陪笑，好像亏欠了我似的。我猜来猜去就猜着了几分。 没去找他们对质？ 没有，那都是很久以后了，不值得的人，无聊的事，我不想提。再说了，永不原谅和痛快原谅对我来说都挺难的。就这样好了。 就这样好了，大部分时间忘记，偶尔想起来心里窝着一团不舒服，于是拉一堆人陪他不舒服，作个腰发泄一下再掀过去，像另类而顽固的生理期。不明所以的人反觉得正常，孟小姐是大小姐嘛，脾气就是有些骄纵乖戾的。 那现在还委屈吗？ 我现在有最好最好的，干嘛要委屈自己很久之前吃过一口烂苹果？ 我就说嘛，咱们千姿从来都不是钻牛角尖的人。 对不起啊， 誓约的事应该一早就跟你说的。 嗯，那干嘛一直不说呢？ 首先， 还首先，你是写论文吗？还列了主次。 首先，我也不确定你是怎么想的，是交往着玩呢，还是有长远考虑？如果你压根没想过去，我干嘛急急跑去你通知我不能嫁呢？到时候你回一句，啊，孟小姐你想多了，我没考虑过这件事，那我不是自讨没趣吗？ 有道理。其次呢？ 其次，你从小有那么多不愉快的经历，我觉得你一定是很渴望完整家庭的人，我说了你会很失望的，所以不想说，也不敢说。 江恋笑了，眼眶有些微微发烫，视线里夜色融进银河，银河也引进夜色。 啊，千姿，其实你想错了，我确实从小没爸没妈，也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满家庭，但我并不觉得我缺了什么爱。我妈妈很爱我，我爸爸我虽然没见过，但我相信他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尤其是长大之后，我就更能理解并且感激这种爱。 母亲完全可以给他播下仇恨的种子，也可以让他背负复仇的责任，把自己的不甘涂抹进下一代的生命，但他没有，他把一切都干脆利落地结束在自己手上。一把火滴进情仇，只告诉他不用管，不用恨，不用打听，妈妈把一切了结，你只管往前跑，你得有个干净的人生。 我有完整的家，只是这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形式而已，所以对我来说形式并不是那么重要。你嫁给我没有你爱我重要。再说了，咱们都是成年人，成年人讲究实际，名分嘛我可以不要，但是千姿，实际的好处你多补偿我一点就可以了。 你这人真不要脸。 哎，我怎么了？千姿，你是不是想歪了啊？千姿，我说的好处是山鬼在各地都有酒店客栈，以后我出去玩让我免费住可以省不少钱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喂，我今天可算是看清你了，想不到你思想这么不纯洁。我发现我对你不太了解呀，我们得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关系了。 江恋往外推他，孟千姿笑得说不出话，只是不屈不挠，被江恋推开又舔着脸皮去抱，再被推开又再去抱，几次三番之后，江恋拥他入怀。 没事了吧？ 没事了，我有最好最好的了，老天即使从前对我有亏欠，我也不计较。 江恋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从兜里掏了一张卡片塞给他，孟千姿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，接了攥进了手心。 神棍的朋友我已经撬动了一个，曹延华说了到了西宁请我们吃饭，到时候啊我们再接再厉，保一争二再望三。 孟千姿笑倒在江恋怀里，江恋低头看他也止不住笑，笑着笑着也不知道是谁上弯的唇角碰到了另一个的，那笑便悄悄在两人唇齿间藏了起来。孟千姿合上眼睛，攀住江恋背心的手微微发汗，他的指腹挨着布面起起伏伏的纤维纹理，越来越多的未明的感觉灌涌进眉梢、发丝、指甲的甲端，那些人体上他原本以为没有知觉的地方都活转过来，蠢蠢欲动，像无数极细的草芽挤埃，争相破土露头。心慈一晚上坐立不安，怕穿帮，怕倒霉，怕横生变故。 孟千姿还不回来，他只能溜出来找。时过夜半，营地里静悄悄的，只零落昏暗的悬灯。他才爬上半坡，忽然愣住了。 那对人影是在拥吻吗？ 也说不清什么原因，心慈心里甜丝丝的。他欣慰地向着那头笑，笑着笑着，忽然反应过来。 我靠，我在这傻笑啥？万一倒扣三倍工资，爱情是别人的，爱咋咋的，钱可是我自己的。 他掉头就往下奔，步子跨急了，一脚踩滑，差点劈了叉。心思忍住痛，一溜小跑，还是垫着脚尖跑的。 我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 神棍跟着景如斯和冼琼花走进毡房，他打着呵欠，睡眼惺忪，一头卷发睡得一侧竖起，棉服半拢，塞在鞋里的脚还是光着的。天冷，他露出一截脚脖子，让人看了更觉得冷了。他这明显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。高惊鸿愕然，先看冼琼花。 怎么，你没约过吗？任先生都睡了，就别硬喊了。 哎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。冼家妹子跟我说了，是我忘了。我这两天太累了，脑子里啊记不住事儿，颠三倒四的。 啊，这样啊。 高惊鸿看着神棍在帆布椅上落座，这才开了口。 任先生，都这么老半夜的了，我呢也不说客套话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或者说让个心。 大半夜的，几个姑婆都在，登这三宝殿必然是有要紧事儿。神棍坐直身子， 大姑婆你就直说吧。 神先生有听说过打卦算命的葛大先生吗？ 当然有啊，那是我偶像啊，葛大先生那很厉害的。 好，听说过就好，那我就不赘述了。那你觉得葛大先生看得准吗？会不会哪次有失误呢？人嘛，做事总是很难保证百分百。 啊，不不不不不，葛大先生那一定是准的，他说的那都是看到的啊，看不到他是不会说的。 神棍又把自己关于打卦算命的推理介绍了一遍，然后总结。 总体来说呢，这就是个维度问题啊，维度啊，明白吧？葛大先生啊，那应该是超越了维度，看到或者是感应到了人一生当中的某个片段啊。当然了，他也是个旁观者，只能看表象，但是呢表象也是一种真实啊。 几位姑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，不至于不理解这话。高惊鸿端起咖啡杯，低头呷了一口，又放回碟中。神棍听到杯底和碟身相磕的颤音，这大姑婆不应该连放个杯子都手抖啊，他心里一定很乱。 是这样的，沈先生，接下来我说的希望你保密，别传出去，尤其不想让资宝知道。我们山鬼跟葛大先生是有交情的，当年资宝三岁抓山州的时候，我们请过葛大先生看命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葛大先生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瞎的。葛大先生那时候正当壮年，人也傲气，本来我说看不出来就算了，他非不认输，一夜看过去眼睛看瞎了，连头发都花白了不少。我听人回报赶紧过去瞧他，谁知道他已经走了。葛大先生这个人居无定所，很难找。 而且算起来，他今年也该80多了，人还在不在都很难说。 是难说，神棍前些天见过葛大，但这个年纪的老人这么颠沛流离，风餐露宿，有今天也未必有明天。 我在葛大先生住的客房里找到几张纸，上头写了些话，你看一下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